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esson 6 is something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六课。Lesson 6.Lesson 也就是课程 L-E-S-S-O-N Lesson 这个字啊，将来除了当课程以外，我们将来英文学好之后，它可以表示一种教训。 I'll teach you a lesson someday， 将来有一天我会好好教训你。 Lesson Teach somebody a lesson， 教某人一课，也就是说要给某人一个教训，以后我们再来教这个字。今天我们是先把眼睛呢看到呢，我们短短的句子，你看以后呢认识单词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可以沟通，可以越来越有趣。好，我们是慢慢来，像你刚才学到的 lesson 跟 teach T-E-A-C-H 就是教，教书的教， teach me 教我， teach him教他，我随便讲我那个要用 me 了，就不能讲 teach I。 你看到处都是语法，所以学英语啊，让我们的有点刚开始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为什么你先照着我的方法来这样学，以后再慢慢告诉你什么时候要用 me， 什么时候要用 I， 慢慢来，不要急啊。好， teach somebody a lesson 也就是教某人一课，也就是给某人一个教训。So someday I'll teach you a lesson， 将来有一天我会好好的给你一个教训。好，总而言之， Lesson 6， 今天我们的课程呢是特别强调 we 代词， we 我们，我们是就不能用 we is， we 或者是 am，哎，它就要固定要用两个人以上的人，全都要用 R A R E。 好， A R E 也是是，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学了三个是了，我是叫做 I am， 约翰是 John is， 玛丽是 Mary is。 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一个句子，大家看的 John and IOur classmates， 你看他开头 John 约翰跟我，那个用一个 and 叫做连词，英文叫做连词，叫做并列连词。你不要管这些符号，你管这符号一听就没有懂了。这个 and 就是一种连接的一种词类，它连接两个主语， John 是主语，爱也是主语，所以约翰和我，那你能不能讲是 I and John 呢？我和约翰呢？我们中文常常可以讲我和约翰都是同学，可是他的英文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个次序，他很讲究次序，把我放在后头表示一种谦虚，约翰和我，我们中文说我和玛丽啊，我可以讲我和玛丽，或者是玛丽和我，可是在英文里头就要变成 Mary and I， 永远现在就要讲，就是记住这个概念啊。好，所以约翰和我是同学， John and I are，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 a classmate， 因为同学是几个人呢？两个人了，所以那个 a 就去掉了。Classmate 后头就要加个 s。 如果他是我的同学呢， He is my classmate， 他是我的同学，同班同学。所以现在呢，是约翰和我是同学， John and I 是两个人了，所以后头就不用 am 或者是 is， 就要记住用 are。 玛丽和约翰是同学， Mary and John are classmates。 这里头又有学问了。通常我们是把女性放在前面表示一种尊敬， Mary and John， John 是男孩子放在后头。当然那个时候就比较无所谓， John and Mary 也可以，不过受过教养的人都把女性放在前面。好，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外国人常常会讲。好的，就是女性的时候常常讲说啊，就是说他比如说在演讲的时候他就会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we have many friends coming here，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有许多朋友来到这儿了。 Mary John 还就是玛丽约翰 and Peter 以及彼得。如果呢他讲说呢有好多个朋友， Mary Jane 都把女孩子尽量往前面放， Mary Jane Susan 苏珊啦等等。好，然后 PeterAnd David， 男孩子往后头放，所以这是一个习惯，你现在就要记住。所以 John and I， 你不能说 I and John， I 要放在后头，这是一个礼让，这是一个礼貌。好，玛丽跟我也是这样， Mary and I， 大卫跟我 David and I。 好， And A-N-D， 这个 A-N-D 啊标准的念法是 and， 可是你实际念的时候是念成 n n， 它念得很弱，甚至有时候念成 n n n， 那个的 a n d 那个的 n 的，它的那个的都不念出来了。所以 John and I 的 and I 变成连音了，你看到没有？ John and I， 如果你要慢慢念是 John andI 没有老外这样念的，所以他不需要说约翰和我，不需要和我，约翰和我，所以 John and I and and and I， 这 I 的时候跟 and 就产生一个连音叫 I 的音出来， John and IJohn and I， 你要自然而然念起来 John and I， 你不要念说 John and I， 如果你要这样念 John and I， 那这个时候老外在旁边听的时候，你讲的不是英文，你讲的是外星话， 外星球来的人才会讲讲话，要跟我讲讲才对。 John and IJohn and I and I John and I John and I， 你看 John and， 因为 John 跟 and 的时候也产生连音，叫 John and I John and I John and I John and I， 你要从慢速慢慢慢慢念再变成快速才会自然。 John and I R A R E 有一个 R， 所以卷舌，这个字尾叫卷舌 R， 不要念成啊啊，就是像什么东西才会讲啊？拉丁舞曲啊，蹦叽咚咚咚咚叽咚咚咚咚叽咚咚啊，咚叽咚咚咚咚咚，那时候才会像他们发出这种就像 rumba cha cha 啦，他叫啊。对，不是这样念啊。 And or John and I are classmates。 Class 是班级，哪一个班叫 class， mate 是伴侣 M-A-T-E、合在一起就是 同班同学 classmate 啊，我们有两个人，所以要加 s classmates。好 ，John and I are classmates。记住，不是 John and I。John and I, John and I, John and I, John and I， 啊，养成连音的习惯。我每次教零起点的时候，我难得教哦。那么我这样，既然呢这样教了，我就希望大家从一开头起步，少走冤枉路，不要念的奇奇怪怪的英文。John and I are classmates, are classmates。好，我们看第二句。We are also good friends. 我们也是好朋友。We are also, also, 你看 ,AL 有一个 L, 所以 all, 舌尖抵上去 ,also, 你不能懒惰 ,also, 如果你念成 also, also, 这舌尖没有抵上去就不对 ,also,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我们也是好朋友。这里有个 also 是也的意思。那你想起了我们在 lesson 4第四课里头一开头就讲了 John is a student too。我们用那个 too 也代表也。那个 too 是放在句尾。好，前面加个逗点。可是 also 可以放在句中。所以 lesson 4那个句子也可以写成John is also a student. 同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also, lesson 6里面的 also, 不要它，在 good friends 句尾后头弄个逗点，然后再加一个 too. We are good friends too.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 这样讲也可以。好，特别要记住那个 G-O-O-D 念的时候要念成 good， 不要念成 good， 啊，不是 good， 叫 good， 像书本叫 book， B-O-O-K， 可不要念成 book， good， 不是这样念哦。好，这让我想起来了，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呢教我英文呢，他是广西南宁人 Good morning， 他这样念 Good morning， 他说早上好，他就 Good morning。 你看看这个乡音呢，影响了他讲英语。他后来到了美国去，80多岁的时候还在这个成人学校上英语啊，要去念英语 Stop Stop就停下来啊，他就念 stop， 一直没有改过这个乡音。不过呢没有关系，因为他我没有时间教他，如果教他我一定会把他这个音把他纠正过来。好， good， good， 先念 good， 而不是 good， 啊，不是这样发音 good。Book,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 我们也是好朋友。有钱的时候5块钱，我们就会呢去买个馒头，买两个馒头，一人啃一个这样子。如果是2.5块，我们买一个馒头，然后呢我啃一口，他也啃一口，我们的口水都不在乎啊，都无所谓啊。就是口水这个字啊，你一定想要知道叫 saliva。S-A-L-I-V-A saliva， 我都不在乎。你看看小明3岁的小朋友，因为他多可爱啊，他也是可以拿一个馒头跟他的 poodle， poodle 就是贵宾狗，就是个棕毛狗，好多那个毛毛的那个毛狗啊，叫 poodle， P-O-O-D-L-E， 他吃一口再给贵宾狗吃一口，然后这样吃。你看他连狗狗的这个口水他都不在乎，不讲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着念 good， good，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 friends， friend， 是单数，加了个 s， 因为前面是 we， 所以 we are 也是用，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 are， 都我们那个 be 动词都要用 are， 三个人、五个人、一百个人都要用 are， 所以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friend 加了 s 的时候，那个就要念成 friends， 不要念成 friends， 啊，没有这样念法 ，friends， friends。Friends, friends, friends. 好，那么这句话也可以改成用 to 带进去。我看好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说的 ？To 要放在句尾啊。我们也是好朋友。We are good friends too. 哎，这样就对了。或者说 ，We are also good friends. Also, also. 好，记住。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句。他说我爸爸跟他的爸爸，我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好朋友。好，千万不要这样念了。My parents and his parents are good friends too。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白教了。所以这个记住 parents parents父母，因为父母是几个人呢？一定是两个人嘛。你不可能说又父又母，他一个人兼爸爸，然后兼妈妈。那如果是这样呢，他讲话就会变成这样的声音哦。我是你爸爸， 同时也是你妈妈。 这样子，哇，那讲话是突然间有男生有女生，我 今天 很高兴。呼男 呼女， 哇塞，这样的人呢叫 hermaphrodite， 有这么一个人叫做阴阳人，他有双性的器官，那很可怕的呀。还好我们爸爸妈妈都是正常的，所以呢 要念成 parents。 hermaphrodite 那个字我不要教给大家，那个是太长的一个字了，也学了没有意义，对不对？好， my parents and his parents， 几个人？是不是两个人以上？四个人了。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 are good friends too， 也是好朋友。你看我们后头就放了个 to 放在句尾，别忘了前面加个逗点。 my parents and his parents are good friends too， 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呢经常在一起打麻将，这样子啊。然后呢偶尔呢有时候呢也去一起去登山啊，去玩，去爬山，去爬山叫 go hiking 啊， let's go hiking tomorrow， 好，就咱们明天去爬山吧。 go hiking H-I-K-E， 把 E 去掉加个 ING， go hiking。 有人用好 ，Let's climb mountains tomorrow， 那或是 Let's go mountain climbing tomorrow。 哇，他用那个字，我们以后再教。那是不对的。那爸爸妈妈他们都已经是五六十岁，要用真的是用 climb mountains 的时候，那是用徒手爬山这样子啊，还要用这个所谓这个登山这个。登山杖啊，然后那个钩子啦，然后像锄头一样的东西啊，这样爬山，还用绳索这样子爬山，那不是要爸爸妈妈老命吗？所以我们一般讲是爬山去吧，登山去吧，叫 go hiking 这个字，也就是到深山里面去走一走啦，啊，爬爬柏油马路啦，等等这样的爬山，那个叫做 go hiking 啊，就是一些小地方要注意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学到了 also 跟 to 的用法。 also 放在句中，我是老师 I am a teacher， 他也是老师 He is also a teacher T-E-A-C-H-E-R。 我是学生 I'm a student， 你也是学生 You are also a student。 但 我们也可以变成我是学生 I'm a student You are a student 逗点 to 好放在句尾用 to 而这时候呢牛马是说又不是一个人吗怎么也用 are 呢哎，很有意思这个 are 呢 A-R-E 啊是专门给 you 你使用 you are还有包括你们你们那个英文也叫 you 啊，它是 you 跟 you 都是你或你们全都是用 you 但必须要看上下文才能决定你这个 you 到底是指你们还是你是 you 以后这个代词我们会讲到大家先不要急所以 are 呢给 you 用 you 不管是一个人你或者你们都是用 are 也给了两个人以上的人像 we, they, 他们我们那都用 are 四个人像 my parents and his parents 我的爸妈跟他的爸妈所以都要用 are 这样子哇以后就知道 Peter, Paul, Mary and Jane 那当然随便开头啊这个是一般通常是把女孩子放前面好但是有时候一开头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无所谓这样子好他们呢都是我的朋友 Peter, Paul, Mary and Jane are my friends 就要用 are 了这样子还别忘了我也讲了啊他跟我就是我跟他都是学生永远记住 he and I 不能讲 I and he 那个 I 一定要放在后头表示尊重那我的时候啊，他和我中文可以说我和他都是学生可是在英文里头一定要变成 he and I are students 别忘了 and I 产生连音了今天的这一课我们就到这儿 Lesson 6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AM 774和 FM 92.3 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together